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第二节咧就系继续讲呢个共党分子嗰啲破坏国民党党纲或者同国民党立场南言北辞嘅嗰种言论啊。咁就喺呢个上海民国日报上海民国日报同埋呢个新青年啊，新青年系共产党控制嘅呢个刊物啦。咁就好多类似呢啲咁嘅文章，主张外蒙古独立啊、外蒙自决啊呢啲咁嘅文章出现，系嘛？咁呢啲都系加入咗国民党嘅。嗰啲共黨分子，包括呢個共黨嘅社會主義青年團呢啲人寫嘅文，咁於是國民黨即係內部咧對呢個問題咧就即係非常之重視啊！咁啊一位國民黨黨員咧，亦都係孫中山好器重嘅一個老同志朱和鐘啊！佢睇到呢種情況之後咧，非常之悲憤，所以就上書孫中山。就要求咧，係去追究同埋查辦呢個上海民國日報同埋新青年嘅呢啲相關嘅言論，係嘛？佢喺佢呈俾孫中山嘅嗰、那個信函裏邊咧，係咁樣形容呢件事嘅。佢話出言不慎，招惹是非，影響本黨前途自巨。孫中山睇咗呢個即係朱和鐘嘅嗰個呈文，即係呈俾佢嘅呢啲咁嘅信函咧，亦都覺得非常之氣憤，係嘛？咁於是就喺即係朱和鐘嘅函件上邊咧，就批示咗一句説話，就係、是、着中央執行委員會嚴攀紀律，禁止本黨各部之狂妄。大家就睇到佢對呢個所謂分離主義啊，即係共黨分子個分離主義，主張分離主義嘅呢啲共黨分子咧，即係極度厭惡。咁呢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即係接到即係孫中山呢一個批示之後咧，咁就出咗一份通告，呢、這個叫做當時就係呢一個中執會嘅第89號通告，係嘛？咁就通識各黨部就嚴守紀律。即係喺國民黨嘅黨部裏邊咧，係唔可以出現呢啲咁嘅言論。嗱，頭先講個所謂上海國民民國日報，咁你係黨部嚟嘅大佬，係嘛？嗱，呢一個通告就係咁樣講嘅，我哋可以睇下熒光幕啊。查本黨言論機關，協有宣傳重要使命，需具齊一之步調，正確之表示。希冀海内外群众了解吾党主义，涵归党纪，方不失为本党之机关部。此后如遇特别重要事情发生，总理及本会有通告者，自应遵照通告意旨宣传。须无总理及本会通告，而总理以大元帅发出之文电，亦应悉依。意旨宣傳，斷不能稍有違反，自生其意，妨礙黨務。嗱，呢個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第89號通告。呢個通告內容非常之清楚，就話言論機關，本黨嘅言論機關，作為一個政黨嘅喉舌，即係負有即係宣傳政綱啊，或者政黨主義嘅重要使命。所以個步調係要齊一嘅，不論你喺邊笪地方嘅國民黨嘅機關部啊，國民黨嘅喉舌咁啊，黨部你都要齊一步調啊！你唔可以話喂上海就咁講， 北京就咁講，喺呢個廣東又另外一種講法，大家都係國民黨嘅即係報紙嚟嘅，或者言論機關嚟嘅，係嘛？咁誒呢種做法就係話你要齊一步調個立場係一致，係嘛？就係要俾海內外嘅即係羣眾了解呢個國民黨嘅主張，係嘛？咁先至叫做呢一個國民黨嘅機關報嘛，係咪？先至叫做黨報嘛。咁好啦，如果遇到一啲特別重要嘅事情發生，咁啊總理即係國民黨嘅最高領導人孫中山啊，同埋呢個中本會就係中央執行委員會，即係呢個權最高權力機構啊，即係喺呢個黨大會即係會期間呢個即係黨嘅最高權力機構啊，喺呢個中執會啊，即係有通告嘅，咁你就按照嗰個通告去嗰、那個意旨去宣傳，係嘛？或者冇呢個總理或者中執會嘅通告嘅咧，如果係總理用大元帥嘅身份發出嘅文電，咁你都要按照嗰個意思去宣傳，不能稍有違反，然後令到即係出現歧義，即係不同嘅立場，咁啊，咁先至唔會妨礙呢個黨務嘅進行。嗱，呢個89號通告咧。中執會嘅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嘅89號通告就好清晰，即係再一次重申黨報應該做啲咩嘢。咁佢就係要回應喺國民黨裏面嘅共黨分子啊，佢哋喺外蒙嘅立場係嘛，或者喺國民黨嘅政綱政策啊嗰、那個立場上邊咧。出現了一些相反的意見，要用這個方式、啊、來去、就是啊、要祭出黨紀來對付這些所謂共黨分子的。當然這個通告呢很清楚的，就是以國民黨的黨部、國民黨的機關部、為限。至於新青年呢，剛才我說的新青年就是共產黨的機關部，就不受這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89號通告的約束，是於是就要對這個新青年，就是陳獨秀、就是、在五四期間主理的這個所謂新青年呢、就另案辦理，你因為他不是黨部，他不是你國民黨的黨部。咁所以咧，即系讲到呢度就系大家都睇到啦，系嘛？共党分子嘅阴谋系完全系被揭露。咁跟住落嚟，国民党可以做咩咧？佢就按照即系国民党嘅党章啊，或者啲相关规定，系嘛？咁就去检举同埋弹劾呢一啲共党分子。檢舉就是有黨員提出一些事實，去檢舉這些共黨分子違反黨紀的言論或者行為，然後呢這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呢就彈劾這些共黨分子，如果彈劾即是確定了之後呢，這些彈劾案確定了之後呢，你就要懲罰他，就這樣了。這個就是當時國民黨人可以做的。講到這個中央監察委員對共產黨的彈劾呢，我想講蘇俄在中國，就是蔣中正這本書第一篇《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束》的第11節，本黨對中共的彈劾與國父的指示。當然這個是很簡單的，但是就顯示了呢個蔣中正啊對呢一個問題嘅一啲睇法咁解嘅啫啊，咁佢就係咁樣講嘅，佢話13年3月，共黨所刊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刊載其擴大委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接受共產黨的指示，教育他的團員在國民黨中進行總組織和工作的方法，並明白規定，在發展國民黨組織之時，關於本黨組織之發展當然不能停止，並且在此之前，共黨已早已指示他的團員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 並需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緊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的基礎。嗱，呢一段咧，其實我喺上一集有講到嘅，提到就呢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啊團刊裏邊啊，即係提到呢一個咁嘅所謂擴大執行委員會嗰個決議案，咁上次我哋有講過嘅。咁呢個蔣中正喺佢嘅蘇俄在中國提到呢一筆嘅時候咧，佢自己咧亦都將件事咧做一個即係佢當時，因為佢都係。他是黃埔軍校校長，但是對於有些黨員去彈劾這個共黨分子，他有很多是即是知情和甚至他有參與的。在這個部分他就提到當時的事實就是這樣。他說廣州黨部在6月1日就向中央黨部提出跨黨分子破壞本黨組織的檢舉案。本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慈、鄧澤宇等亦於6月18日根據共黨陰謀文件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譴責跨黨分子的彈劾案，他們鄭重說明彈劾的主旨不是反對共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本黨黨為黨員之個人，完全是為本黨的生存發展起見，認為不宜黨中有黨，並且他們既有黨團作用亦不忠於本黨，而其行為又與李大超申明書所表明的跨黨本旨完全相反，因此提請從速處分。嗱，呢個就係當時嘅事實，咁亦都係我一陣間要講嘅中央委員對共黨嗰個彈劾啊。咁蔣中正喺佢蘇俄在中國咧有一段咧就好簡單將呢件事實講出嚟，跟住佢亦都將呢個孫中山啊對呢一個。即係彈劾嗰個批示，亦都有提到嘅。咁我哋抄翻一啲相關嘅資料，比對呢一個蔣中正佢嗰、那個即係比較簡單啲嘅嗰個講法咧，其實都相差不遠啊。但係我哋會稍微詳細啲講啊個彈劾嘅背景啊，同埋經過。咁啊，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再講。